朝鲜援助海外侨胞委员会发言人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12月19号凌晨，日本当局动员京都府神奈川县、山口县、岛根县的警察联合搜查本部歹徒，提出什么违反外汇兑换法的不妥当的理由，对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的住宅、他们所运营的会社、旅行社的办公室进行强制搜查等，干出了法西斯暴行。这天，警察联合搜查本部歹徒闯进总联东京都色书支部委员长的住宅，以什么违反外汇兑换法为由，追问是否同总联中央有联系等，恣意妄为，但未能弄到任何把柄，最后不分青红皂白的没收会社业务文书等，干出了妄动。与此同时，警察联合搜查本部歹徒对日本朝鲜人足球协会会长和足协国际部长的住宅和会社进行强制搜查，并硬同日本人会社 IM 建创违反外汇兑换法一事牵连起来，竟进行两天的强制搜查等，肆无忌惮地干出了不法无天的无赖行为。日本反动集团这次演出强制搜查把戏的目的在于想方设法制造借口，给总联扣上犯罪的帽子，歪曲和捏造事实，使之成为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团体，来毁损我国和总联日益提升的国际威望和形象，在日本全境进一步鼓吹反朝反总联气氛，阻挠总联和旅日同胞的正义活动，全面镇压总联。总联是我国宝贵的一部分，旅日同胞是同我们祖国、我国人民血脉相连的亲骨肉一家人。如果日本当局越是不顾我国的屡次警告，疯狂进行对主体朝鲜享有尊严的海外公民团体总联的镇压活动，我国全体军民对日敌忾之心就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而日本当局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承担责任。